声音，消除一切距离，努力爱他，超越所有默契，所有动力，所有默契，所有的努力。 今天刚刚开场就已经看到有朋友已经在这个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来跟我们分享在路上的一些状态了，包括也分享了今天早上朝阳的一些照片。我在来单位的路上看到今天是晴空万里，天非常的蓝，而且云非常的漂亮。同时也欢迎各位在路上的时候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分享这两天周末的时候你的计划呀，你的心情啊等等的，同时也可以拍下一些照片来跟我分享当中的一些故事。不管是人生还是工作还是生活当中或者是爱情相处，跟着感觉走应该是最好的一个心理状态了。但是在几个年轻男孩子的心中，他们可能更在意的是除了爱情的保鲜之外，更看重的是女孩家里面她的哥哥她的家人对于自己的一些看法。比如说听到的是 New Hope Club 他们的这首歌 Start Over Again， 就是这样了。八点十分送给你。 Don't you hang up on meI know you probably think I'm mad. Oh no.

来自王菲的《闷》，慵懒的嗓音又有一种对生活当中一切那种不屑一顾的气场。前两天我在家里面做饭的时候，会经常开着电视来听一些综艺节目嘛，然后有一天就突然调到了这个相亲节目类，我父亲特别喜欢的那种。以往呢，我们看到会有包括男嘉宾出场之后会有一些才艺表演啊什么的，通常都会选择唱歌，对不对？那有一些男嘉宾都会选择比如说像小幸运啊，或者是小酒窝这种小一点的浪漫情歌。但是那天那位出生在比利时的男嘉宾给我印象很深刻，因为他唱的是另外一首包括我们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当时瞬间有好几位女嘉宾都已经为她爆灯了。的确很少听到有人会在现场会唱这首歌曲，不过品味也确实是非常棒的。我们再来听听吧，来自 Coldplay 的这首 Viva La Vida。 音乐加速度正在直播，我是思萌，周末陪伴你出行。 To the world sees it rise when I gave the word. Now in the morning I sleep alone. Sweep the streets I used to own.关于这首歌，我能想象中的画面的确就是一个男主角穿着非常正统的西装，抱着话筒，但是也没有太多多余的舞蹈动作，就是一本正经非常深沉的在唱着这首歌曲 Viva La Vida 来自 Coldplay。 同时呢，我也看到很多朋友都已经来公众平台上报道了，大伙的确起得早啊，比如说这个说句心里话呀，还有雨中泪蝶，还有天天听你的音乐终于找到公众号了，还给我分享了一个他在路上的也是照片，

北三环中路辅路外环东向西方向安贞桥到马甸桥以上路段车多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在慵懒而舒适的周末上午，唤醒眼睛的是晨光，唤醒身体的是运动，唤醒心灵的是音乐。音乐加速度，用音乐启动新的一天。 All the leaves are brown, and the sky is gray. I've been for a walk on a winter's day. I'd be safe and warm if I was in LA. 这是来自美国六十年代的迷幻摇滚乐队 The Beach Boys 的改编翻唱 California Dreaming。 他们最近的一次动态是在2013年的时候曾来到中国来演出，那个时候舞台上的各位乐队成员就已经是白发白眉的状态了。而另外一次被提及是在美剧《生活大爆炸》当中第九季 Amy Sheldon 曾经因为他们的一首歌曲缠绕心中久久的不能忘怀，后来发现他其中表达的歌词是关于自己心底对于 Amy 的那种很久未曾说出的那种爱意的表达吧。这样的翻唱还有很多很多，通过深情的版本来演绎一些新的，比如说来自张学友在2004年的时候《活出生命》 Live 演唱会里面翻唱了这首由涂慧源作曲的经典作品《听海》。8:37，我们跟着张学友的声音，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大，跟着活动活动嗓子吧。 写信告诉我，今天海是什么颜色？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里？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 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听海哭的声音，叹息着谁又被伤了心，却还不清醒。一定不是我，至少我很冷静，可是泪水也都不相信。听海哭的声音，这片海未免也太多情，被击打天明。写封信给我，直到最后也今夜你想要谋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叹息着谁又悲伤的心，却还不清醒。一定不是我，至少我很冷静，可是泪水就连泪水也都不相信。听爱哭的声音，还未免也太多情，被击打天明。写封信给我，直到最后也滴，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最怎样的心情。 每个周六周日呢，节目直播的时候，我都会在朋友圈发一张这样的节目直播海报，同时你也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索取。此刻你只需要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然后在下方的留言栏回复周六，就可以收到今天节目直播的一张海报了，里面有我们的节目名字、播出时间以及一些歌名和歌手的名字，包括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音乐快车道，欢迎你跟着我们一起来提升节奏。 音乐快车道， 下面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范晓萱，管他什么音乐，8:42，音乐加速度正在直播。 Neon Jazz and Rock 一起 Hip Hop 整条街，平凡的生活用音符来枯燥调味，舒心的早晨，灿烂的午夜，让旋律为这世界画上微笑的曲线。 管他什么音乐，听了就有蠢蠢 呼吸。从现在开始交给音乐管，跟着他人一样摆着我快乐的开关，拥抱无人慢慢的喜悦，到处都是那未来，到旷野的台阶，管他什么音乐，听了烦恼一声令下往后退，管他什么音乐，都是一次让爱延续的机会，管他什么音乐，听了就有蠢蠢欲动的感觉，管他什么音乐，每天都是情人节圣诞节，欢乐的情节， 很多朋友都已经在公众平台上来回复了周六两个字，你也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周六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收到今天的一张节目的直播海报。这张图怎么说呢，特别有一种夏天的感觉，特别有让人想要运动的那种，勾引着我想要去骑自行车。同时也看到了吞口心在这个平台上给我留言说，本来现在还要上班，非常的烦躁，没有想到早上打开974的时候还是能够听到你的声音的。没错，周六到周日早上8点钟，不管说你是要开车出去玩还是要去忙碌工作，我都会在这个时间2个小时用音乐来陪伴着各位。继续在音乐快车道的板块当中，我们马上要听到的歌是来自许巍的这首再熟悉不过的旋律啦，像风一样自由。 我像风一样自由，就像你的温柔无法挽留，你推开我伸出的双手，你走吧最好别回头，无尽的漂流，自由的渴求，所有沧桑独自承受，双手真实的感受，我给你自由记忆的长久，我给你所有但不能停留，我像风一样自由，像风一样自由。

漫漫前路，我们之前以前也在节目里面分享过，徐小凤呢也是一位比较特殊的歌手了。你看很多演唱会，特别是在徐小凤的演唱会上，她没有那些太过于暴躁的情绪啊，或者说那种大家都站起来欢呼啊狂欢去享受，没有的，很多人都是静静地坐在椅子上来听他们心中小凤姐演唱当年在那个年代的那些经典作品。同时如果说你也喜欢这样的演唱会，你也希望能够在音乐当中来找到当年的自己，那么接下来的这段内容你一定会非常感兴趣。比如说到了游戏主播，你会想到谁呢？说到职业赛车手，你又会想到谁？说到演员，你会想到谁？那么说到了行走的 CD， 你会想到谁呢？林俊杰不断突破自我想象，没有一个词可以定义他。11月30号晚上7:30，北京凯迪拉克中心，全新一代的凯迪拉克 CT6 倾情呈现突破想象演唱会。行走的 CD， 林俊杰，会唱歌的小仙女田馥甄，重出江湖的华语歌手林忆莲，以及永恒的吉他手黄贯中，当今华语乐坛最为炙手可热的四位实力唱将联袂献唱，他们将如何诠释突破想象？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即将到来的狂欢盛宴吧。这场盛宴邀请你在一段节奏中欢舞，在一曲含情中沉沦，你的一切用音乐唤醒，一切尽在凯迪拉克品牌之夜。那么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北京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参与话题互动，即有机会获得演唱会的门票。9:20，继续沉沦在一首老歌当中，王杰《安妮》。 事到如今，不能埋怨你，只恨我不能抗拒命运。时时刻刻沉醉爱和你，谁知悲剧早已注定。闭上眼睛，想起你的情，难忘记你我曾有的约定。长夜漫漫，默默在哭泣，心中无限痛苦，呼唤你。

音乐加速度，用音乐启动新的一天。 多么期待我们在街头相见的时候是发如雪的状态，期待雪落下的声音。 已经九点半之后九点三十八分了，欢迎你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1124，就可以收到今天早上八点到十点钟这样的一份音乐出行歌单。同时呢，我也跟各位推荐一个电影吧，上周六下节目的时候我刚刚去看过，叫做无名之辈，现在应该在电影院还有，包括周末的时候我也是推荐给家人要去看，它是用那种西兰方言来演绎的这种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不夸张的说，我的确在电影院看的是又哭又笑的，其中包括有好多主题歌也是适合分享的，但是因为节奏太过于偏缓了，所以早间节目如果给你放的话，可能会把你在开车的时候犯困，可以去看一看，包括也可以听听他们的片尾曲什么的。说到方言，其实今天下面要推荐的这首歌是来自冯翔的《汉阳门花园》，用武汉话来为你还原一座城市的风貌。 汉阳门的花园授予我们这些居家的人，冬天腊梅花，夏天石榴花，晴天都是人，雨天都是啊，冬天腊梅花，夏天石榴花，过楼的看风景，居家的买清茶，现在的民居楼每天都人挨人，外地人去了户部巷就来到汉阳门，车子多人也多，满街放的流行歌，只有汉阳门的花园还授予我们这些人，冬天腊梅花，夏天石榴花，晴天都是人，雨天都是啊，天腊梅花，夏天石榴花，过楼的看风景，居家的买清茶。思念猫回家，天天都想家家，家家也每天在等到我哪一天能回家，吊子味的藕汤总是留到我一大碗，吃了饭就在花园里头等他的外甥啊，腊梅花，夏天石榴花，晴天都是人，雨天都是啊，冬天腊梅花，夏天石榴花，过楼的看风景，居家的买清茶，冬天 过路的看风景，住家的卖清茶。当你出行的目的不一样的时候，你在路边所关注到的地方也不一样，比如有人会看到那些高山流水，有人会看到高楼大厦，可能有人只会注意到脚下的一些荠菜的花开的感觉，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们也要把节奏换一下，来找一些能够适合在路上来听的音乐。欢迎各位此刻跟随我们的音乐节奏进入下面的音乐快车道。 音乐快车道，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今天的日期四个数字1124，你就可以收到今天早上8点到10点钟两小时的音乐陪伴出行歌单。Sweetfoot, When We Come Alive， 今天有很多歌曲都是有这种能够一起合唱、声音汇聚的段落。比如说，接下来要听到的来自华晨宇的《我管你》。 我不大接受这么卑微去被还手，我不太难搞，顺应所谓的大潮流。你的感受 你的感受。你没资格评头论足，管你自以为，你的意见我真不在乎。Go。 快车道， 速度暖心提示，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零点乐队的粉墨人生，同时也欢迎各位在明天早上8点继续锁定音乐加速度，出行歌单来交给我吧。我是思萌，稍后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明天早上见了。 穿到今天圣诞寂寞丑洋洋几圈，花脸的脸不见自摆态，